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11月19号星期五，带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儿天晴气爽，能见度转好，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适当的防晒。另外空气干燥，还要注意补水保湿和用火用电安全。夜晚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气温较低，体感很冷，早晚出行仍然需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东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在今天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工信部指导首批网盘企业推出无差别速率产品，机构表示中国学生平板电脑市场第三季度同比增长6.9%，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呈增长趋势，甲骨文学院成立全球职业中心。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就为您说说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科创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普及，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将文件资料、照片、视频等个人数据资产存储到网盘里，这样的现象呢，已经成为许多用户的使用习惯了。然而，网盘限速问题也随之出现，影响了使用体验，大家的抱怨不少。最近呢，在工信部的指导下，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信通院组织国内主要网盘企业制定并签署《个人网盘服务业务用户体验保障自律公约》，包括百度网盘、腾讯微云、天翼云盘和彩云、阿里云盘、迅雷云盘、360安全云盘和网易网盘等在内的首批8家网盘企业，承诺推出无差别速率产品。根据自律公约倡议，在同等网络接入条件下，个人网盘服务业务经营者为各类用户提供无差别的上传或者是下载速率服务。相关人士介绍，所谓的无差别速率啊，就是指个人网盘服务商为用户提供相关业务的时候，不论您是免费还是付费用户，网络资源供给和速率配置的机制都应该保持一致，不能区别对待。取消各类限制，让各类用户享受到上传和下载速率体验的没有差别性。考虑到部分企业因为自身服务能力、业务发展和商业模式等因素，暂时无法提供无差别速率的网盘服务企业，自律公约也明确要求要推出至少2种有限条件的无差别服务产品，供用户自由选择。其实这样的公约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要求也好，目的呢都是为了让我们的使用者啊使用的体验能够更好，真正实现网盘让我们保存一些大的资料啊、照片啊、视频啊，提供这样的服务，整个的服务体验感要逐步的提升起来。再来关注一下市场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学生平板电脑季度跟踪报告显示，今年的前三季度中国学生平板电脑市场出货量约为131万台，自从去年下半年连续4个季度同比下滑之后触底反弹，实现了同比增长6.9%。过去的一年时间，学生平板电脑受到普通平板电脑和在线教育的极大冲击，让从硬件层面来看啊，这普通平板电脑凭借较高的配置、合适的价格，抢夺了学生平板电脑的市场份额。从用户层面来看，除了教育、娱乐和办公等使用需求的增长，让消费者购买平板电脑时会考虑多用途的使用场景，而不仅仅是给孩子学习使用，因此啊，更愿意选择普通的平板电脑。 以上外部不利因素相结合，再加上自身较高价格等不利因素，导致了学生平板电脑多季度连续下滑。机构预测，由于上半年下降幅度较大，因此呢，2021年中国学生平板电脑市场仍将同比下降 6.3%， 相比去年呢降幅收窄。而未来几年，中国学生平板电脑市场会开始同比正增长，到2022年实现同比增长大概 4.1%， 那未来几年呢延续增长势头，五年复合增长率会达到 6%。说完了电脑，我们再来看看手机。日前2022年智能手机市场预测报告发布，随着全球经济正在恢复，2022年智能手机市场的表现会呈现趋势发展、增长发展。根据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的销售额会达到13.9亿部，年增长率呢为3.8%，其中6.6亿部设备将支持 5G 网络，占所有设备的47.5%。那中国市场方面，报告发布方表示，小米、OPPO 和 VIVO 等公司将尝试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小米预计增长15.8%，达到2.2亿台，另外 OPPO 的销量将达到2.08亿部。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甲骨文公司宣布成立甲骨文学院职业中心，为学员提供免费体验式学习资源以及获得技术认证的机会。公司管理者表示，甲骨文学院职业中心提供以职业为中心的学习资源，以学术性行业管理的知识为基础，为全球受众提供免费的云端课程。据甲骨文学院职业中心方面介绍啊，这些课程呢涉及到工程和开发、人力资源、财务和销售等等。职业中心呢通过提供专业培训和专业认证，帮助学习者把甲骨文学院的学术课程与职业机会结合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甲骨文学院推出了新的课程《甲骨文云端基础设施的基础内容》，向学生呢介绍基本的甲骨文云端基础设施概念和专业术语。那通过甲骨文学院云端项目，来自会员学术机构的学院还可以免费使用甲骨文云。据了解，在上一财年，甲骨文学院与来自全球超过130个国家的16000多个教育机构合作，推动计算机教育。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光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今天我们的主持人段玉龙，我还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醒科老师呢，要一起结合过去的双十一这段时间啊，电商的发力，来说说这背后线上线下究竟有着怎样的，不管是营销层面还是产品层面的创新和新的现象，以及背后的一些原因。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和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 FM100.6 京津冀之声。在以下呢科创面对面的板块，我们和各位一起聊一聊最近在科创领域的大事件，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邢克先生你好。 哎，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欢迎张燕。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燕。 要说跟科技创业领域最近啊最火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每个人生活离不开的电商了。电商呢兴起现在差不多快20年的时间了，其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发明，真的是里程碑式的发明，比如双十一。我还记得在几年之前啊，双十一刚刚到来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的家里人那种疯狂的状况，晚上12点上着闹钟起来抢购，然后呢这边是全民抢购，那边呢是什么阿里啊等等这样的平台呢，工程师异常紧张，就怕是平台崩了。但今年这个情况好像出现了变化。首先我看到有网上的小视频，就到了双十一晚上的12点，那些工程师呢翘首以盼，就如临大敌。但是12点的钟声过了以后，发现哎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成交的数量也没有在那一瞬间暴增。那么从用户的角度来讲呢，好像 今年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全民抢购潮，这个是我的感受。张燕，你的感受呢？ 因为我看了一下，今年已经是第13个双十一了啊！这不知不觉这样的一个，大家说到全民购物啊，或者是狂欢购物这样的一个日子，在我们身边已经存在了13年了。我觉得10多年足以让大家非常冷静、客观的去看待一个事情了。就是网络购物这件事儿，而且现在的这种网络购物，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就这种优惠力度哈，它不是仅仅在618呀、双十一呀打造出来的这些所谓的购物节上才有，平时呢也会。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这种购物的优惠，包括平台和渠道也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像拼多多的加入啊，还有包括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大的这种购物，还有包括我们说微信朋友圈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私域流量的这种购物的渠道，渠道的拓展和拓宽以及优惠力度的这种日常化，所以让大家对这个事儿比较冷静和客观。比如我就非常冷静， 你今年就没买东西吧？ 也抢来着，但是没买很多。 我想问哈，刚才就是一个是这样哈，你这边你以前抢过吗？ 我抢过啊。 抢过是吧？玉龙以前抢过吗？ 我一直对于网上购物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我观察你刚才说跟我家人在那抢，所以我估计你自己没抢。 对啊， 在旁边摇旗呐喊。 70后哈，我是抢过很多次的 啊， 而且我抢的时候哈，就还真不一定是说因为买不起哈，我是觉得还是很有意思。今年哈，就是这个评论分两级哈，有一级人就是说，好像觉得这双十一好像没了似的，就那种感觉。因为我今年双十一我也买了东西，但跟以前比确实少了很多。就是我观察两个，第一个就是我自己买了，我是觉得还是可以的， 可以，怎么个可以？ 就是价钱上啊，比平时买还是要便宜一些。 哦，真便宜吗？ 对对对，还是要便宜一些。 不用做数学题吗？ 就像咖啡啊，或者是这种就是鞋子啊、衣服啊，这还是要比平时要便宜一点。 但是有那什么满减呀、上各种套路啊，即使把这关过了，您还是觉得 还是便宜了 啊。 这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家旁边那个小区不是有个自提点嘛，我初步反正没细算哈，大概估计了一下，我估计这个量跟平时比翻2到3倍还是翻了，因为它以前基本上就是在里面，这在外面现在。搞出很大的一个厂子，里面就是每一天你看外面还是不少东西的。 那您的意思是据您观察今年双十一的销量实际上是很好的， 就是说双十一，今年的双十一哈，可能至少没有那些悲观派认为的那么好像一下子就没了似的，就是效果还是有的，但整体上如果我自己一个案例的话，那我今年确实比以前少买了哈，那可能整体上比如说加起来比过去少，这个可能性也有，但是官方数据好像还是增长了。 是，我们也看到官方数据了，还是实现了新的增长。 对， 但是这个增长它是一个什么概念上的增长呢？ 对， 是最终的成交增长还是下单的增长？ 它肯定是指什么哈？不是指双十一一天，而是整个这个购物季。所以这个事儿哈，又变得就其实没有比较太多的意义。比如说你以前买一天啊，你说一天是以前的10倍、8倍。这是一种比较哈，现在你说好，我把买10天的甚至半个月的全部算起来，然后跟一天原来的一天去比，那这显然就像一群人打一个人似的，这不是那么太合理。因为过去哈，这个京东实际上就是差不多按11天，因为它是1号到11号，就反正前后可能多一点少一点，至少它有一周以上的时间。那以前就说，你看你京东用10天去跟人家淘宝比一天。不公平，那现在相当于是我们又用了快半个月哈、去比以前的一天，其实也不是很公平。 是提前恨不得半个多月就开始预售了哈，让你买了这个先交了预付款之后，然后你就得惦记这事儿，然后双十一的时候当天0点开始抢，这也是以往的一个伎俩。而且刚才玉龙说到不用算账嘛，我也谈谈我的这个感受，就是现在不管是淘宝也好，京东也好，还是说比如说我们平时买这个美团的这些外卖平台也好，它不都有一些优惠券吗？这个时候你当选了这个物品之后，它自动就给你把这个账就已经写出来。就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在点外卖的时候，他直接说你看哎，这才10几块，为什么呢？他直接给你写的是券后价，就是把你这个优惠券直接就用在里头了，让你一看哎呦好便宜啊，然后就有一个想买的冲动。那包括比如说今年什么买199减25啊，买200减30啊，那这些数字其实你把你那几个放在购物车的东西一勾，自然而然就出来，哦，是减了多少钱，不用你自己算账，真的很省。 今年也买了不少、 而且我还 加针， 我还入手了一些黑科技，真的是能够改变我生活，觉得这钱花的特别值的黑科技。 比如说 智能猫砂盆。 哦，我看见你在朋友圈发了。我这个东西我研究了半天，我没研究太懂它是个怎么个用法呢？是你用还是猫用啊？ 当然是猫用了，但是我底下有人评论说，哎呀，这个猫的待遇现在比人都好了。我在这儿也要分享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这个渠道变得越来越多了。打个比方，我是在这个平台上买的这个智能猫砂盆，因为我确实生活当中有需求，然后买来之后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下这个高科技的一些图片，就有很多就是养猫的朋友纷纷在底下说，哎呀，这个东西好不好用啊，哎呀，我等着你的这个实测呀，然后如果好用的话一定要安利给我啊等等。我就发现我变成了一个从公域平台然后到私域平台当中的一个带货人，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角色转换。而且这个黑科技这个高科技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而且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最近在双十一买了很多那种洗地机，就是一体的洗拖一体的这些机器，这些都是看起来好像单价不低，但其实在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和它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便利，真的是我觉得性价比超高。 我总结一下刚才我从张燕这儿听到的几个重要信息，第一个是今年双十一虽然整体销量看起来也许没有以前那么多，我指的是当天，但是呢大家买的东西的价格可能都比之前贵了，就花的钱多了， 说不定加了个零。 对，然后第二呢是大家现在购买的渠道多了，就以前可能仅仅就是这几个大的电商，但是现在除了大的电商之外还有很多小的电商，还有很多私域的流量，把这个大饼啊给它摊薄了，于是可能我们今年看起来也许不像往年 没有以前那么拥堵，可能 对，您用这个词用得特别的好。所以回头讲来，双十一依旧是给我们精彩纷呈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助力。 因为这几年啊，尤其社交型的这个电商哈兴起，就有一个张燕刚才说的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就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哈，你的分享对这个销售啊，对它的销售传播哈、越来越重要。以前我们可能是比如说在超市的时候哈、人家进货是根据就是我哪个货量进得多，我可能下次去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柜台空出更多的地方来去给这个畅销品。那在网上现在就有个问题，网上其实它不具备这个线下那种实际影响的情况，因为你到超市去，你看这整个这一面墙，这个柜台上全是摆的某种品牌的话，那你脑子就会想，哎呀，这个东西好像大家都在用。但是网上不是，网上只要一个图片，不管卖多少，就那一个图片。那现在发展就是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在喊，其实在帮商家喊。其实，在五六年前哈、你看看这商家，其实现在越学越精了。一方面，你这种喊，其实你是一个分享者或者是一个利他者，你是希望亲朋好友啊也能用到这个好东西。但是呢商家哈、利用了这种心理，比如他说，哎呀，你跟我分享一下，你晒一张图片我给你返1块钱，返2块钱，最后就变了，就变成哎，你分享的时候，你原来你是为了让朋友们看到一个好东西哈，现在你要买了一个东西，假如你被坑了的话，你就变成，哎呀，我再捞2块钱回来吧，就变成这种心理。 说很多人都在吐槽，就是现在这个商家给你发产品的同时，里面一定要加个小纸条，比如说，你给好评，我返你3块，或者是返你5块，那或者是还有一些专属的这种客户维护的啊，这样的一些会给你打电话说给个好评吧，啊，这样的要好评，这就不是发自用户本身想要给好评，因为这个好评对于商家来讲，它确实能够给他带来一定的实际的买单啊，或者是客流啊等等。 就这种情况其实会带来一个负面，就是我们原来哈是因为东西太多了，每一个要自己去挑的话太费时间了，所以看一些朋友的推荐或者是整个社区里的那些推荐，按说是有好处的，对吧？但是当它背后的这个价值哈被商家以这种其实不公平的方式给掠夺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选择的代价又变高了。因为你每次都踩坑啊，人家都说这是好的，结果买回来是不是好的，哪怕你说能退，你买回来之后啊，这个时间都耽误了，就是你会在购物上花了很多就不必要的精力。 这个也是一开始大家对于网红觉得这个是某种民意的代表，或者是大众测评以后的结果。但是今天看来呢，无论是网红的奶茶店还是各种网红的带货，其实背后可能是有很多的坑，是有很多的预设的陷阱在等着你，这也许也是一种营销的方式。所以现在买东西的人也是越来越理智了，尤其是看待网红带货这个事儿。 对，整个商业哈，其实我一般我总是愿意把一个事儿哈分成三级，就是如果你总是从1级或者2级的角度啊，其实很容易偏颇。就3级是什么意思呢？比如商业哈，营销实际上是1级，就是卖东西，我怎么把东西卖出去。卖东西的时候，当一个王婆她夸自己的瓜怎么好哈， 这其实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他的职责就是卖瓜，这是他作为一个销售员的一个本分，对吧？但现在问题是，如果说卖东西的人在夸，消费者也在夸，然后生产的人也在夸，这三个角色都不约而同的去行使了这么夸的角色的话，你发现这个平衡就打破了，就是你就发现大家最后变成什么，大家都只愿意喊了，就是我这东西怎么好，只想让你，哎，只要你信了，哎，我东西卖出去了，我管得你实不实际，实际上好不好，我就不管了。 嗯， 现在就变成这样，最后你就发现啊，没有人愿意踏踏实实把这个产品做好，因为喊好的人太多了之后啊，就没有人真正关心背后好还是不好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分成三份的话，现在相对是什么呢，生产的人、消费者啊，这就是加上商，就是做商业的这三部分人，其实他们已经全部挤到一个角色上去了，就大家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营销上面，都是把流量做大，别的都不管了。那么双十一之所以变得，就是大家觉得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哈，一个核心点就肯定还是有一部分人呢感受到变味了，就是这个跟我的心理预期不一样啊，要么我买回来的东西更贵了，有一部分人确实遇到这种情况，就买回来的东西贵了。另外就是说，你虽然便宜了，但是你包装量少了呀，你少了几克，对吧？然后要么就是什么呢，哎，你甚至有些商家卖的东西那个是个快过期的临期的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的猫腻都会出来。那出来背后的核心就是什么，因为太强调流量了，太强调每一次购买的时候这个兑现了。但如果你只强调这一次，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在品质上改善，我们想升级换代哈，它都没有空间。因为你商业利润很薄的时候，我没有钱去做更好的产品啊，我只能说反正你们都认为是目前这种样子的，那我唯一的动力就是把它成本降下来，然后卖出去利润稍微再多一点。那这个社会其实就会导致什么，最后这个产品啊，大家越做越薄，越做越差。这是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是从卖家的角度来讲，我怎么样把我的这个成本降低，让我的利润尽量能多。而且我们老说这个一次的买卖它不叫买卖，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回头客。但是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身边的大部分人还是很在意这个产品它到底品质好不好的，是不是买回来能够物尽其用的。因为毕竟说实话，这个家里的空间也不是很大，对吧？你买回来很多东西放在那儿，它用不了，闲置也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累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三层楼够用了， 我还得冲着这个目标努力一把啊。所以就是大家买回来这个东西是希望能够物尽其用，那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够品质，很多朋友也是愿意为它去买单的。比如说我刚才举例的这种洗地机也好啊，或者说智能化的一些猫砂盆啊也好，其实这方面也可以给商家提个醒，就是只要你的产品过硬，你不一定非得这个旗鼓呐喊让全民跟着你吆喝说我这东西多好，你不如踏踏实实静下心来看看市场需求，看看我能不能打造一个专属的啊，这个充满了科技感也好，或者是它的实用性很强的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说不定还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你们说的其实是现在啊，在网上营销借用电子商务的这个平台的两种运营模式。这两种运营模式我其实认为都有道理，就第一种呢，就像邢哥老师说的一样，产品不行咱就做运营嘛， 对 不对？ 多喊喊啊！ 对，通过运营的方式来吸引更多人。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运营看不上，我就认认真真的做产品。其实这两条路呢都很符合当下的这个互联网的电商模式。为什么呢？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啊，它对于我来说是个易耗品，我对于它的品质要求也不是特别的高，我就会去选那些价格极为便宜的，比如说去那个 PDD 啊上面去买。有一些呢，我对于它的品质要求很高，甚至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不会太在意价钱的，我就会去选一些可能价格比较贵的，然后但是呢品质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个就是我的两种选择。我相信这两种选择其实在现实的商业社会中，这两种选择应该是不会对立的，而且是都能够生存得很好的。 对，其实你们俩说的这个哈，刚好是说如果某一种力量太大之后哈，另外一种力量可能会它也会起来反弹起来去反噬。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说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它多久多长时间反弹的问题。就你会发现啊，一个商业啊，如果这个反弹呢相对比较及时的话啊，整个社会成本会低。比如营销的时候，好，我们都在做这个规模， 都在就是喊这个产品好，淹没了那个产品质量的声音的时候哈，那你会发现，你只要把销售做好就可以，你在产品上的投入相对来说它的收益就会小。 嗯， 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哈，你会发现消费者他也不傻呀，用着用着发现，哎呦，买回来全是假的，那消费者他也会想，我怎么样去买到真货，他就开始下功夫。 嗯， 但是呢，如果整个社会哈，在一开始的时候稍微有点偏的时候，就有一种方法去校正它的话，那消费者就不会有说等我啊已经吃亏上当到已经受不了的时候再去反弹。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比如说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你发的这些消息哈，90%的你可能参考意义不大，但事实上呢，我们需要的内容哈，肯定不是这么多不需要的，对吧？ 嗯， 你觉得有，哎，至少有1/3或者更高的比例能真正帮助我们减少一些比较的时间或者选择的时间，这会更合适一点。那当它太多了之后，你发现有人就是这样，我就换一个平台。为什么？你看这两年有些私域能够起得来，其实一个大的力量就是，如果你公共场合上面只是在吹牛的，那我就缩小一个圈子吧。但是这两年我发现缩小圈子之后哈，包括直播带货这种模式哈，哎，最近质量也频出。 嗯， 就是那这些事为什么周期都不长哈，它就会出现问题。我认为一个核心点就是你三个点呢，它要有不同的站位。 嗯， 如果全靠某个决策器自我约束的话，那它就有问题，就自我约束非要到自己吃亏上当的时候它才会呈现。如果有外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在一开始就有反这个垄断营销方面的这种手法， 嗯， 就是不让你去补贴，不让你去返现，那这个时候可能消费者不会等到几乎所有的卖家都发小纸条的时候这个问题才暴露出来，那这个社会成本会低一点。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一点看啊，就我们媒体可能更多要呼吁什么呢， 嗯， 就是不同的角色上面，就是说他在社会的任何时候，就是这个生产者他也得有他的方法去提升自己的价值，就不能说等他哈变得，哎呀，我们都躺平吧，我们啥也不干了。就如果他是这种状态的时候，那这个社会纠错成本就太高了。 嗯，而且说到这个角色转换，我今天正好看到一条新闻，我在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等一下再分享， 到时间 了。因为我们正好呢是留下这个扣子，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张燕的分享。这里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们一会儿见。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乐行京津冀栏目的主持人孙涛。品尝舌尖上的美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盘子干干净净，照出你我的品行。光盘行动，咱们一起来吧。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国家委员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2022年，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了。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正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就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和大家来谈一谈双十一众生相。刚才提到，其实不同人的感受，今年的双十一到底是大卖呀，还是没有大卖呀？我们在上半段呢，简单和各位都分享了一下。其实呢，说到双十一的运作背后呢，也有很多商家的运营的技巧，我们也对于这些技巧呢进行了一些拆解。其实说到底啊，也是在电商社会到来之后，很多商家呢不得已啊来变出一些新的花样来卖东西。那么在上半段节目临了之前呢，张然也提出他最近有一些观察啊，这个观察是什么？ 刚才说到这个变着花样卖东西，可能有的人就是为了想要把这个东西赶紧卖出去，做了一些事情，这事情还是违法。在这儿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个北京首例涉私域流量案宣判，说抖音带货主播借助朋友圈推广被认为是违约。这是怎么回事呢？本身它是一个直播带货的合作协议，双方签的是这样的一个合作协议，约定呢是由被告公司在抖音平台为原告公司的这个直播课程提供直播推广服务，主播呢是需要在这个平台上去呈现的。结果呢，这个主播后来为了赶紧把这个产品推出去哈，他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擅自通过个人的微信朋友圈、微信群这种私域流量发布了广告，也植入了这种链接，然后发动私域流量用户购买指定的商品。最后原告公司呢认为他违约，起诉到了法院。那法院最终呢也是判定啊，说是这个原告胜诉了啊，这也是北京的首例因为私域流量这样带货最后被宣判的一个案例。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个人会觉得，我不就是卖货吗？我在抖音平台上卖和我在微信上卖这个产品有什么差别呢？只要把这个东西推广出去就行了。其实不是，你签订了什么样的合作协议，你就应该按照协议来，这里面其实还是有法律风险的。 哎，这个我就不明白了，很多朋友都用过闪送嘛，对吧？我们就以闪送举例子嘛，我从张燕这边接了一单，你要求我呢把你手里的这个手机啊送到某个地方去，那我就最后给你送到了不就得了呗？你为什么一定要要求我骑自行车送呢？我打车去难道就不行吗？ 对，这就涉及到一个商业公平的问题。就像你买鸡蛋，对吧？如果我宣传的是绿色鸡蛋，是散养的，但实际上你是在饲养员集中养出来的。虽然从生物学上讲哈，这个营养其实差别不大，甚至呢，可能那个饲养的地方由于饲料管理的比较好哈，它有可能质量真比营养还比那个野生的要高。但是呢，对于消费者习惯来说，我理解的这个绿色它就是这个有野外养的这些鸡，那这个时候也算是商业上的一个欺骗， 你要按标准来，对吧？ 对， 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一个诚信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哈，就是比如说就拿回到刚才我们聊的那个，比如说你在朋友圈你把东西分享出去哈，就是如果是一个大的主播，那他是对那个商家违约。其实如果你只是个人的话，其实你也涉嫌什么欺骗你的朋友。因为你本来不是因为好，是因为返了两块钱说好，那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欺骗，只不过这个恶哈比较小而已。如果一个人哈，你说啊，我就为两块钱发了一个消息而已，但是你要想在整个社会里哈，如果每一个消费者他在他的这个购买评价里面都是这么发的话，那其实对这个社会公平的这个冲击哈还是很大的。就你可能看着上去是一个小事，大家都干起来哈，那它的危害还是很大。 对，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例子，法官也提醒说，这个私域流量和公域流量它本身的特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在公域流量当中做这种带货和在私域流量当中它的这种特点和界限就是不同。就像邢克老师说的，你可能认为自己发了一个朋友圈，但如果这个力量小汇聚成了一个大河，那它的这种影响力就真的是很大。 对，因为小的流量相当于这样，比如说我推荐东西给你和我在街边上啊推荐给一个陌生人其实不一样的，因为我推荐给你是因为熟人呢，他有信用，所以你不会对我这个东西的品质哈做过多的这种评估，你只是觉得哎呀朋友推荐过来的，那我需要我就买了，所以我没有这个对评这个产品之间做比较这个评估的这种心理。但如果你在街边去卖的话哈，虽然你好像也是面对一个人，但那个人他因为不认识你，你给他顶多是一个信息，那好，他就会启动一系列的评估，比如说跟相同的产品你是不是更贵呀，你功能是不是更多呀，他有这个过程的时候，不管你怎么说，你只是在跟他展示信息量，你并没有一个信任哈，去强迫他接受。所以区别就在这里，当我们在这种社交关系上做这种推介的时候哈，本质上是什么，就是他利用了这个信任关系 就放大了你这个危害性。所以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法律上其实还需要重新去规范一下，就是如果你在你的社交平台上分享这种信息的时候存在虚假的话，那被误导的人如果超过多少量，你应该承担起法律责任来。 嗯， 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约束每一个人。 嗯，对，我就是觉得这个应该尽快出台，因为我经常会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有些人呢发各种不实的信息， 嗯， 商业的，然后社会的、民生的都有，怎么就没有人管管他们呢？ 对， 就赶紧应该对于这种行为要进行相关的管理。这个都是因为互联网的存在，我们信息的流转要比之前快了很多，包括商品的售卖的形式也和之前不一样。那么这种形式啊，友好当然也会产生一些影响。接下来我说的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值得和大家来去聊一聊，这也和互联网的时代到来给我们所造就品牌的这个方式的不同是有关系的。就在今年四月份呢，有一个品牌叫做茶颜悦色，当时呢在深圳某个商区开店啊，据说当时那个排队的人啊达到40000多人排队要买他们家的东西。当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真的排队，有多少人是拿工资排队啊，因为据说好像也有人是雇人排队的。就总而言之，这个品牌瞬间让人知道了，它的名字叫茶颜悦色，来自于湖南。啊，还有一个品牌呢，很多朋友应该都去吃过，这个品牌叫海底捞，那种服务之好啊，就好到觉得，哎呀，他们赚钱吗？或者他们的服务员的工资得开多少钱呢？我提这两家呢，是因为最近他们都在关店。茶颜悦色呢，在上个星期宣布将关闭87家门店，而海底捞呢，宣布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关闭300家门店。我的天哪，这关店的数量之多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两家店能够起来都是拜互联网所赐，互联网给了他们巨大的流量，但是今天看来好像也有点玩不下去了。 对，尤其是先从海底捞吧，因为海底捞比较早。海底捞之所以起来，我记得在十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去海底捞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去海底捞其实我不是吃饭去了， 我是享受服务去了。 就是对，其实更多是什么，是炫耀我去享受服务去了，就是让别人知道，你看我还能去海底捞，因为它不便宜。就我现在价格不知道哈，因为这几年我没怎么去，就是那个时候 还不便宜， 还不便宜，对吧？就是说2010年前后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开了不久哈，在全国刚开始开店，就是价格可能比一般的这个就是火锅店啊，差不多贵1倍到2倍。 嗯。 但是呢，去的人很多，多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善于讲故事，就是你说的那种员工关怀呀、这一系列的事儿哈，当然是有真事儿，就是有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的，但是这一部分真的哈，它的社会传播起来，它的影响远比他就是老板拿点钱去让员工的什么父母啊来这旅游一趟这个效益要好得多。 嗯， 那换个头来说哈，从营销上看。就我认为是值得称赞的。首先它改变了我们的消费模式，对吧？不是光冷冰冰的吃个饭，是用好了我们比如说员工的他的关系，比如他父母啊，他的安全感这些方面，也用好了消费者，就是去吃饭的人，比如像朋友去传达一种你看我的新的消费方式这种特点哈。 嗯， 我认为这本质上出发点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面这问题在哪里呢？就回到我们刚才说，实际上任何一个服务它是有三个角组成的，一个是产品，一个是销售方式，然后再是一个消费者你的反应。现在问题是他把销售哈做得非常好了，那个消费者那边做了一部分工作，但是很多工作哈是以为好。其实很多人去海底捞其实更多是因为朋友去了说他好，那我以为好我去的，那在第一次没有问题，就第一次我以为好我就会去，会降低什么新客到达的门槛。 嗯， 但是我第二次去好光以为好就不行了，一定是我觉得好，吃上去它真的好。那这时候依赖什么呢？依赖于你这个菜品的开发，你的牛羊肉是不是真好吃，是不是就是有更多的特色。那这个上面哈奠定了你在餐饮业长久的这个地位。 嗯， 你看海底捞的老板好像张勇还曾经说过一句哈，他说我之所以被出来是因为你们专家呀，他专家都写文章来夸我哈，是因为我在北京开店啊，那专家北京比较多，所以专家容易到我这来吃。你要开在二三线城市的话，那里没有专家呀，他也没有人去吃你的，也就写不了文章了。但是他是 谦虚的一个说法，就认为自己是幸运一点。那今天如果到今天为止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说，但是海底捞整体上说它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品牌， 就是在餐饮界这个十几年 的 时间， 它的质量也还是可以。但之所以现在出点问题啊，就是大家的对它的期望哈太高了，就是你觉得去了一趟吃牛肉恨不得吃出龙肉的这种感觉来，就是大家越来越高的期望值，对吧？比如说我生日过去之后，你之前是说还跟我拍手，还得搞一个生日会，我现在恨不得去了之后哈，你把婚礼都给我承办，最好把新娘都给我领过来，就是那种感觉了。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品质跟用户的期望还是会很远的。 而且这也说明了这个创新永远在路上，因为我们知道餐饮行业本身就不好做，尤其它做成这种大型的连锁，开这么多店，本身它投入的成本也会很高，再加上受到疫情的影响，可能各方面的因素，而且我觉得现在竞争环境也的确很激烈，因为海底捞它可以说是一个服务升级的一个鼻祖，就比如说我们在等位的时候，然后它会给你提供美甲啦，还给你小餐食啦，后来好多的这个餐饮企业都在学这一招，对吧？你等位的时候给你发点什么旗，让你在这玩啊，包括刚才邢克老师说的给你唱生日歌呀，抻面呀，第一次见消费者觉得这事儿太新鲜了，然后很多人就复制啊，很多这个餐饮企业复制之后，他还觉得好像满哪都是了，就没有这个新鲜感了，需求就进一步的被激发和提升了。而且邢克老师也提到这个特色，我们觉得可能海底捞这么多年没有进行这种升级改良和特色的新特色的打造，也被一些竞争者钻了空子，竞争者的出现也让这个市场变得更多元，也分散了很多的消费者，所以就给他带来了现在这样一个可能需要面临关店的一个局面，也提示我们这个创新不能停，是吧？ 对，燕儿说的这个特别对，但是答案在哪里？你对于餐饮企业来说，创新这事儿太难了吧？ 其实也有一个例子可以值得大家反映去学习啊。你们知道最近这几年啊，就是那个汉堡，就是鸡汉堡类的这个快餐厅是不是非常多？其实有一个核心的，就是有很多这种连锁式的新起来的汉堡店，其实它是深入了源头的，它自己有养鸡场，有整个这个养鸡的这个产业链的控制。所以它最后能达到什么呢？比如说跟这个麦当劳啊、肯德基这些国际巨头相比哈，第一个就是你发现，甚至他们的鸡都是他供的，那他自己就有一个控制鸡品质。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哈，比如说我做鸡排。比如说这炸鸡排流行，对吧？然后你像韩式的这种就是炸鸡，这些东西哈，它取决于你这个材料啊，你的材料要有快速供给能力。那这个时候你看看，当他把这个产品哈，仅仅在前端这个店里喊两嗓子，变到什么呢？到养鸡场，到这个供应链上去的时候哈，他就能真正的去挑战一些比如说快餐的巨头，而且快速崛起起来。这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你把一个就是营销做好之后哈，你核心点最后你要长治久安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还得把经营产业链和你的产品本身的多样化，以及对产品研发和这个是这个整个种植啊，甚至这个养殖业这一块也得做好。那这个才能哈真正把你后端的市场撑起来。 所以卖餐饮这个行业啊，它最重要卖的还是食材本身，你入口的那个感觉。刚才邢克老师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今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终于圆了一个梦。因为我当年来北京的时候，我就听说在北京牛街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火锅，你们应该知道是哪一家了吧？ 给你唱生日歌了是吗？ 不是，这不重要，他不唱生日歌没有什么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去吃它的肉。因为我去吃那家火锅的时候，就第一次让我感觉到，哦，原来羊肉可以这么鲜美。我当时去的时候是一个工作日，中午呢大家都周边上班嘛，但是没想到那天排队的人巨多，然后好不容易拿上了号，我坐在那儿吃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这个感觉。我觉得你做任何的企业，你花活呢很重要，短时间内呢有助于你提升流量，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菜的品质没有到位的话，你就很难长时间做下去。我讲的这家卖涮羊肉的这个店，他已经干了很多年了，到现在为止呢依然还是哇门庭若市，很多人都会去吃。就像您刚才说的，你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控制你的食材的来源，这个是真正的核心， 这是核心的。所以你发现最近哈，这些年就是很多做前端的创新的哈，你比如刚才说的餐饮院色是一个，再往前的话像瑞幸也是一个。就是说前端创新有没有用，首先我们得肯定它，就是商业上创新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你只有一端的话，你会发现这两年哈，那种快速起来又快速消沉下去的 大部分都是只在做前端的工作，后端的工作就偏弱了。就你后端的工作越弱，那它表现的就是说随着时间推移哈，你那个力量不足就很明显。 嗯， 因为茶颜悦色它在推广整个过程中哈，我认为的好处就是年轻人对新产品的这个需求，另外一个年轻人在社交当中的这个需要。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前两年比如往南方去的时候哈，别人给你买一个比如类似茶颜悦色这种的茶哈，但其实当地还有其他的你知道吧，也有好多小的品牌在各地在创业。 嗯， 他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哈，就是一种新的逛街方式，就他会让你感觉你看我朋友来了，以前我都请你吃多一点对吧，现在你看大家实际上都胖，其实也不能吃这个太多大鱼大肉啊，所以他就会选择一种哈，哎，又方便聊天，还又有一点就是说他买了之后他不会有毛病的这么一种新的场景。 嗯， 所以这个事儿哈，在年轻人当中你看它流传度是很高的， 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是吧。 对，它再加上最近你看技术发展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比如说包装技术，就以前哈，如果10年前你是不敢拿一个现包装的产品去吃的，因为那个塑料要是包装的话一定有毒，但这些年哈，这个塑料的技术发展之后，就是无毒的塑料，比如我家里做饭啊，全是那个高温的，直接拿塑料铲子去铲，什么问题都没有。那这样10几年前技术不到位的话，你铲一次这烧坏了，或者说它里面其实就有毒的东西进到你的食品里去。所以你看利用好了这个技术包装的技术，再加上你在这个场景里面它就很简单，比如说它包装很容易的话，你看看你逛啊，你改变个位置啊，就变得很简单了。 嗯， 那以前你说你在餐厅里去喝那个20年前那个咖啡的话，你换个桌子是很麻烦的，你也不知道你碗在哪，也不知道你勺在哪，对吧？所以你会发现技术产品和你的用户实际上是也是在协同发展的，是在滚雪球似的互相满足的。如果你只看到一点啊，你看我把人都忽悠来了，但是你想如果只是请客，只是让朋友体会到一种乐趣的话，那我去一次两次就行了呀，你三次都这么搞的话，那最后不是犯傻吗？对不对？你 每次约会都请我喝茶， 对， 有没有点诚意？ 下回请你吃涮羊肉。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来说茶颜悦色，它是在关店了，但同样是做茶饮料的，有一些品牌人家都上市了，怎么就差异会这么大呢？ 对，就是这个服务模式，就是现在呢，一方面哈，很多人呢，他是把法律这个底线当成他的经营底线的，那这个就是很危险的。因为整个社会啊往前发展的时候，灰色地带会越来越多，就是有些事是不适合去做的，但是呢他可能眼前也没违法。你比如说在朋友圈里晒这个东西，就是反这个点，反现金，你看现在11月份开始，现在国家认为这个是非法的，就这个事只要抓着，现在就直接有法律可以处理你。以前可能就是顶多是一个好像道德上不太合适，你顶多谴责一下。如果你的商业模式核心就是这个东西支撑起来的，我觉得下一阶段你有可能就会一下子就收缩了， 走不长远。 对，所以我们在做商业创新的时候哈，就是要注意这个灰色地带利用的时候哈，还要用就是我们所谓的公序良俗相关的这个标准去衡量一下。 嗯， 就你是不是走在一个虽然没犯法但实际上有可能会挑战公众的这种价值观的东西。 嗯，而且尤其做这种餐饮或者这种快消产品更是如此。比如说如果某一些品牌上了黑名单，比如说被某一次突击检查发现你的这个后台后厨你的这种卫生安全不过关啊，或者是你出现一些什么这个问题，如果你被曝光了之后，我觉得会对你的这个品牌形象有很大的这种打击。 嗯， 所以就像邢克老师说的，你的这个核心价值观你是不是有一个足够的一个平台和一个框架来支撑，而不仅仅是说我把这个法律底线作为我的底线，你还是在这个基础上有个更高的一个考量。 嗯， 就像刚才玉龙提到的，有些就上市了，我也看到很多这种奶茶品牌做得非常好的，比如说不仅有前端的创新，有可以用自取柜，对吧？我那个做好了又给你放在那个柜子里头，你可以扫码去取餐， 还有这样的呢？ 哎呀，你看来你不是一个奶茶爱好者，玉龙。 因为喝奶茶会长肉啊。 看来你是一个这个健身自我管理的这个约束非常好的人。其实真的有这种自取柜，就是你可以在手机下单，然后你到了现场之后就可以扫码取这个东西，节约了你等待的时间。这都是前端的创新，而且后端对于产品本身也在做创新。比如说时不时的就会推出一些应季的产品，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可能有葡萄口味的啊，这个春天的时候可能有草莓口味的。总之它会有很多应季的产品在 不断的，还有很多梗，比如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这是营销层面的。 对，其实因为很多商家哈，他可能在这种所谓流量思维的驱动下，他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的把用户数量做得更多。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做法。 为什么？ 因为你特定的人群哈，你能做出这个利润来。比如说奶茶哈，假如说你做的就是这种对这个高品位有需求的人，你一杯奶茶可能有10块甚至20块的利润， 嗯， 但是如果你要推到这个普通人群里面去，对你没有认知度的人哈，你看着价格好像没有降低哈，但是营销成本很高，就是它中间会，比如说你要跟我推广的时候，可能一半就拿走了， 嗯， 就是推广成本很高的话，最后留给真正的商家那个钱是很少的，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刚才张燕你不是说这个卫生问题嘛， 嗯， 卫生问题有人就反思啊，你说一个店你卖几十块钱的这个餐食哈，你为什么不花5毛钱把卫生做好？但你要知道哈，当他把利润都亮出去的时候，他可能就挣了2毛钱，那他就没有钱去做卫生了， 嗯， 就这么严重。所以呢， 您说到的这个利润让出去是为了去吸引更多的客户了。 对，比如说哈，返点返给这个经销商平台， 嗯， 返给这个就是卖货的这个发传单的人， 嗯， 还要返给一些什么哈，返给一些顾客，对吧？你看到处都在返点，你看上去20块钱卖出去，可能10几块钱返出去了，返出10几块钱，你把成本一刨，你就没利润了。没有利润之后，你发现你在做产品的时候，就是你在保证品质方面你是没有成本的， 很被动， 你拿不出成本来。 嗯， 那如果你要想把品质做好，其实你是不能什么客户你都要拉进来，因为有些客户进来他就不是你能够花高利润能维护的。比如说你看人家如果天天吃饭吃快餐的人哈，他就是要吃饱营养好就够了，他不是说你口味要多好。但是如果你要想拉这部分用户进来，你的利润几乎都是说服他的成本。 嗯， 就有一天啊，他只要考虑哈，我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你想你价格稍微往上涨5毛钱他就不买了，就你永远不会把这个利润挣回来的。 嗯， 所以就是说放大这个客户规模哈，其实也是创新当中啊，就是你这个产品质量把控就是失去这个基础的原因，就是你人群太多之后，为了满足他们，你一下子就把自己利润全部让出去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把这品质做好。 所以很多商家想的是赚钱嘛，当然要赚所有人的钱或者更多人的钱，但是您的想法是如果这个生意要做得长久，就赚少部分人的钱。 对，你先至少你先赚少部分人的钱，你把这部分人的钱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的产销和这个服务哈，能够自洽起来，就这个赚起来能够比较良好的赚起来，你手上还能握有利润。所以你看看有些商家，头部商家都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整个行业哈，90%利润就在头部商家那儿， 嗯， 其他的你别看量很多，但是你没有利润，没有利润，实际上最后商业就非常脆弱，就是政策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你像这个为什么关？哎，疫情一来，你没有成本控制能力啊，那你控制不住成本的企业，第一个就要关店， 嗯， 他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些企业如果说好，我有会员服务，我能够通过在线的方式哈，让客户认可到我这个茶的品牌的话，没有店没关系啊，没有店你只要想喝，我在办公室里点就行了嘛， 迅速转型， 对吧？而且你不需要当那个大的那个平台上去点，你只需要在我的那个什么小程序啊或者这上面去点就行了，这还没有中间的那个平台的那个费用呢。这时候你平台费用没有，你看这20%就省出来了，我这20%我至少可以拿出其中的一半甚至更多放在哪儿，把品质做好上面来。 嗯，所以你看这么来讲的话，其实在整个这个做产品或者做创业创新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我们要满足我们说这个人民群众的对美好生活的这种需求，而且这个需求本身就很多样，然后另外也是要抓住自己的核心，看看你更想吸引的主流人群是什么样的人，满足他们的这种消费需求。就像邢克老师说的，把他们的这个钱先挣到了挣稳了，这绝对不是一个 个急功近利的过程，不是想一蹴而就，我迅速就要扩大规模然后吸引所有人群这么一个过程，是需要耐得住心，耐得住性子，然后把自己的这种不管是营销也好，产品也好，还有包括赢得消费者心也好，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得到。 聊了这么久之后，我有这个感觉啊，现在咱们讲科技创新创业，我们听的是很多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呢，仔细想一想，很有可能就是有人专门为你讲这个故事，你要去拆解一些案例，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所有我们看到市面上的一些结果，这都是建立在核心竞争力基础之上的外表非常好看的大楼，但是没有地基的话，这个大楼是盖不起来的。 对，你听到的哈，都只是一个面， 嗯， 你去做的时候，它就是立体的，它就是丰富的，就你不能光听别人一个暴富的故事哈，你就认为你去做的时候就是这样，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很多企业家都在喊什么，我们要做小而美哈，但是一做的时候就大而全了，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内心里和你那个感知上发生分离了，就这时还是要回到自己做商业的这个根本上面来，就是你商业你可以只服务一个顾客，这个顾客能够长期的跟着你，那这个商业是成立的。如果说来一个顾客就对你一个投一个否定票，那有可能你开始啊，因为比如说你融了资了，你花了很多钱做推广，你看着也有流水，但是一旦你这个花钱做推广这个动作往下一跌，那瞬间整个现金流就断掉了。 所以做商业也是要回到初心啊，然后有了初心，有了这种核心竞争力，打好了地基，这个楼才能盖得高，然后才能立得久，对吧？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科创中国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本节目的主持人张燕，还有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科先生做客，谢谢二位。 好，大家再见。 感谢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见。 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味蕾记忆。我们谈论的是送餐骑手在大街小巷严冬酷暑中的穿梭奔波。当生活催促着我们日渐脚步匆匆时，食物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着我们秉持千年的信仰，顾念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不负一菜一茶繁杂艰辛。